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在最近呢，中国的体坛毫无疑问两件事是最引人关注的，其中呢就是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面对日本队0-1告负，这样呢中国男足在两场比赛当中两战皆末没有进球，目前呢排在小组的最后一位。另外的一个就是 CBA 方面，周琦和新疆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最终呢以他加盟 NBL 凤凰队来作为一个短暂的处理结果。那么周琦加盟了墨尔本凤凰队，会对周琦和新疆之间的纠纷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不是也会给其他的 CBA 球员带来一些借鉴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那首先呢，咱们就先来聊一下关于周琦事件哈。通过电话的方式呢，请进篮球评论员周贺。周贺你好。 哎，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呢，在今天早晨雄鸡唱晓节目当中也有一个短暂的连线，我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也有球迷会提到能不能拿出一个相对更长一点的时间比较详细的来说一说周琦加盟墨尔本凤凰队的这件事情。所以咱们在夜话节目当中呢就比较详细的来聊一聊吧。 首先就是咱们之前说到，就是新疆队对周琦有着优先续约权，但这优先续约权呢，实际上是仅限于在 CBA 联赛当中的。那就是说，如果周琦选择我去海外打球，那目前就是他跟新疆队的合同是到期了，等于双方是没有合同的。那周琦如果选择去海外联赛去打球锻炼的话，那新疆队是必须要给开具这个澄清信的，就是说在没有合同情况下，那新疆队没有，就是没有。咱们说这没有这资格去强留周琦，说你不许去啊其他地方打球。所以 当然我看也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说现在呢对于周琦来讲，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球员对吧，那需要这个澄清信呢可能直接都可以不通过新疆，因为他和新疆没有合同嘛，他可以让中国篮协以这个自由球员的身份直接给他开具澄清信，所以在这次加盟的过程当中没有遇到关于澄清信的一个障碍。 对，其实这个也是他，我觉得为什么最后选择一海外联赛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因为实际上我们一直也在说，就是之前也分析过，就是说周琦去 NBA 也好，去欧洲也好，大家提的这两个去处，实际上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好去处，因为就是从整体上来说，性价比来说，这个竞争的这个激烈程度来说，其实就说周琦在欧洲也好，在 NBA 也好，想去找到一个稳定的位置，然后当我不质疑说周琦能够在这些地方立足啊，但是说能够找到一个稳定的位置，而且呢适应当然美国相对好一些，欧洲的包括语言环境啊可能更加复杂，所以就是其实并不是非常好选择。但反而澳大利亚呢，就是他的这个整体水平应该说我觉得要比就是欧冠篮，比如顶级的欧洲联赛，然后包括这个 NBA 要稍微的降了这么一点儿。那作为周琦来说，我觉得去 NBL 就是是一个非常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第一呢，去海外联赛能够去保持一个比赛的状态，而不是说自己在国内去训练荒废一年。当然就是说自己训练也未必是荒废，但是咱们知道有比赛和没比赛，就是单独这个单纯训练的一个效果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有呢，就是说周琦去了这澳大利亚联赛呢，我觉得相对来说 NBL 的这个水平，它的这个竞争力啊，可能要比咱们国内包括打某就是怎么说，整个 CBA 其实水平也是有一些差距。虽然现在整个的这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但是不得不说还是有一些比赛实际上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的。那这期去到澳大利亚联赛呢，可能能够去让他咱们说。一方面保持，一方面有个小提高，另外呢对对手呢有更多的这个了解。然后咱们其实看奥运会，就澳大利亚他这个中锋啊，这个包括兰戴尔啊等等，好像也是在 NBL 联赛打出来之后，现在也是进入 NBA 了。就是从这个方式来看，就是他有一些不错的运动员，而且呢，这个就是 NBL 联赛呢，其实它是有一个通道，可能真的能够进入 NBA 的。就包括三球在进入这个 NBA 之前，也是选择了去澳大利亚联赛去历练一年。其实这个能够看出来是，水平还是可以的，而且跟美国那个相对来说，我觉得距离就是跟 NBA 的这种距离衔接的会稍微近一点，紧一点。所以周琦去 NBL 呢，我觉得对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提升也好，对未来中国男篮在世界舞台上的这种比赛也好，然后包括就是周琦个人，咱们看这个是他说就有这 NBA 梦想了，跟书豪一样，就是比如重返 NBA 也好，其实我觉得可能帮助都会更大一些。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也是有好处的。第三呢就是说咱们刚才说给这个他跟新疆队的这个纠纷去赢得一些时间，一些这个冷处理的时间，大家都先冷下来啊，这个把事儿往后拖一拖，等这个之前是比较激烈的这矛盾稍微的缓和一点，或者说这个气头过去了，那可能这个事儿处理呢会出现一些转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呢就是咱们一直说这强扭的瓜不甜嘛。那周琦选择去澳大利亚，我觉得给中国篮球这边的反馈就是说我宁愿去这个海外联赛，可能挣更少的钱，我也不愿意说这个被需求权。那大家其实也能明白他这态度，那是不是在这个方面上这个如果新疆队明白，那是吧，是与其这样什么也这个也得不到，或者说还弄得很僵呢，不如就是大家看多方努力去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给解决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怎么说，赢得了一些时间和机会吧。然后所以周琦去这个澳大利亚联赛，说实话这一招啊是一个破局的一招，而且呢的确很巧妙的一招。我觉得反正还真是除了咱们之前说的就这个给 CBA 开了先河，这人员流失的这风险，其他的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利大于弊的。 如果说这是一个破局的一招呢，也可以是不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当中啊，是当转会和注册窗口都截止了之后呢，这是唯一一个可以在相对能够接受的层面当中解决这个目前窘境的一招，是吧？因为我们也知道转会窗口已经关闭了，即便是咱们上次在讨论的时候所提到的是不是有希望接受周琦的这家俱乐部去和新疆谈，我给你出转会费，给你出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条件，交换也好怎样，完成这一次转会，但是对不起，窗口关闭了。即便是大家现在冷静下来想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要等到下一次的窗口再开，这对于周琦来讲可能有更长的时间是不能够打球的。再有一方面呢，这个注册也已经截止了，即便现在周琦想退一步返回新疆队，也没有办法再代表新疆参加新赛季的 CBA 联赛了。所以呢，也同样就是把这个门给关上了。那只有到海外联赛当中去打球，才能够让周琦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去保持着自己身体和竞技状态，这是一个再退一步角度当中去考虑的。另外从经济的角度当中，咱们能不能够这么想哈，就是反正现在呢，周琦在 CBA 联盟当中也是没有一份合同的。如果与其在这里待一年的时间，自己进行训练，先不说训练效果怎么样，在收入的这个层面当中，你是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没有收入的。即便到了澳大利亚的联赛当中，收入下降啊，可能能够下降将近一半这样的一个数字，但是至少还是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的。这对于周琦来讲呢，也是可以接受的。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讲哈，咱们现在的分析，从经济上可以能够接受，从竞技状态的保持上，那个联赛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甚至很多的比赛可能是不是会比咱们的 CBA 一些实力相对比较悬殊的比赛的时候锻炼价值更大，这都是从利好方面去考虑的周期事件。但同时呢，也有一个问题哈，说这个东西是破局，刚才你也提到，破局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就是现在的CBA 联盟的合同规定，也就意味着即便现在周琦出国到海外联赛打球，出现像当年在足球赛场当中那种所谓叫加引号的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这个门已经是关上了。也就意味着即便在 NBL 打了一年，或者甚至是他完成一加一的合同之后，两年两个赛季回来只要加盟 CBA 联赛， 是不是在合同的这个环节当中，新疆队依然拥有着 D 类合同的独家续约权？如果说这个合同的独家续约权依然在新疆的手中，也就意味着周琦和新疆的这个纠纷核心问题还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他出到海外打球，经过了海外这一次经历之后回来就可以轻松解决的。 对，其实我了解到的就是目前呢，如果周琦从这个海外回来，不管他打多少年，他的这个续约权仍然在新疆这儿。 嗯， 所以呢，咱们就说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它是能够缓解，但它并不能够完全解决，就说他这个续约问题。 他只是像今天早上节目有一位朋友特别逗，说相当于叫什么叫冷静期是吧？这个 冷静期，对， 民政局给了一个冷静期。 对，其实这个事儿啊，就真的就相当于就是说这要分手，先分居了。 嗯 是吧，这过了这冷静期可能他就大家都能想得开了，这个问题就是看最后的效果吧。所以对于目前来说，咱们刚才一直在说，就是双方还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问题搁置它并不代表说这个就解决了。所以他要想把这个就是周琦要想得到这个自由身，要想说真正去到一个自己想去的球队，我觉得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就是还得把这个问题解决。那冷静期呢，可能给了你一个机会，能够让这个球队呢，相对来说这事儿是不是想开一点？但是，并不是说一定能够让球队说给你这个开绿灯放行。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要是想回来，如果说不是说这个未来就在海外发展了，如果想回来，还是要去跟新疆队进行沟通，然后去争取一个，就是怎么说离开新疆队的，或者说这新疆放弃的优先续约权的这么一个机会。对， 因为现在呢，看到这个合同哈，按照整个的 CBA 的这种合同管理规定呢，在 B 类合同到期之后，原俱乐部呢拥有这名球员的 D 类合同的独家签约权，也就是优先续约权。那现在呢，周琦应该是个 B 类合同 ，B 类合同到期之后，新疆是给他开出了顶薪合同，所以导致周琦是无法加盟其他的任何一家 CBA 俱乐部。而当周琦去到了海外联赛效力之后，再重新回归 CBA 的时候呢，其他的俱乐部其实也可以向周琦开具一个顶薪的 D 类合同，甚至是其他的级别的合同哈。但只要他开具合同之后，新疆依然用 D 类的顶薪来匹配的话，那周琦还只能是回到新疆篮球俱乐部。这就是目前现有的关于 CBA 联赛当中呢合同的规定条款。也有的球迷朋友听众朋友呢，他提到说，那现在 CBA 的这个合同条款这个体制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对于球员过于苛刻，俱乐部所拥有的权力过大。其实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周贺怎么来看待。 其实怎么说呢，我之前一直在说的一点就是说周琦他就是他这个问题这个矛盾其实并不代表就是广大这个 球员 的矛盾，就是他绝大部分球员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他只是金字塔尖上一小撮球员他可能有这个问题和诉求，就是 就算 我认为 咱们二十家俱乐部全部都拿出顶薪合同的话呢，整个全联盟一共也只有60名顶薪球员面临着周琦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已经是达到了最大数字的这统计了。 对，就是说就是在整个联赛当中，就大部分球员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对，没有这个诉求。那就是这些明星球员甚至超级巨星球员，他认为他的价值跟他的这个现在顶薪的这个金额不符。但是如果考虑到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啊，这考虑到现在就是整个 CBA 的一个营收状况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你不可能说如果说让咱们自己作为球队的老板管理层，那我现在一年可能赔着几千万，我还要含泪再给这个明星球员开一个上千万的合同，那这个真的是就是有可能就像原来就是王毅你聊的，就是那可能俱乐部都没法运营了，对吧？谁每年说砸个几千万说不肉疼不心疼，我觉得这毕竟孙老板球队他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的确是不太现实。那现在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整个联赛的这个薪金制度也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不能说强势，它的确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漏洞， 因为比如说在之前最开始计划说顶薪是900万，因为当时联赛营收比较好，900万，然后如果国家队和这些老将和这个有特殊贡献，可能还能再有一些浮动，那实际上这是有保障。但是当时执行的时候是降到了800万，然后第二个赛季700万，然后这个因为疫情原因，这后来又变成600万，那年年降。那如果说就比如说如果我在700万的或者我600万的时候签了一个续了一个3年的合同或者5年的合同，明年联赛营收好了，我的工资帽提高了，我的顶薪上限变成900万了，那我签了600万，那我一年就赔300万，对吧？我签了3年，可能我3年就赔1000万，那这个3年可能3年赔出900万去，那对于球员来说，他的心态可能会不是特别平衡，因为这毕竟是钱呀。咱别说一年差300万，就是一年差100万，3年差300万，他可能就觉得我有一年就白干了，是吧？白打工了，那甚至这种感觉。那所以对于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这种怎么说，这种变化对于球员来说，他可能的确不太能接受。我觉得就是怎么看咱们再看未来能把这个薪金制度更加完善，就是说能够保障一些球员的利益，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周琦今年如果他真跟新疆续约，我签了个600万的合同，明年这个疫情，比如说疫情结束了，恢复主客场了，球队营收好了，然后这个广告啊赞助商也都来了，哎，如果这个顶薪真涨了怎么办？就是能不能给周琦顺应的去调整或者怎么着的？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是说现在大部分这个风险呢，当然这个成本需要俱乐部去承担，然后风险呢就是俱乐部等于说球员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怎么让大家就心态更好的去分摊这部分风险，或者说去分摊或者说分享这些红利，我觉得这是目前可能需要去再考究一下，再去思考一下的一个课题。因为毕竟如果说大家哎挣钱咱们一块挣吧，咱们营收多了咱们就一块分钱，是吧？这营收少了咱们就一块承担这个风险，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可能球员也都能接受。而且咱们还是说到那话题，就是说真正说认为自己的价值跟自己这个薪金不符的球员，应该还是联赛一小部分。那联赛首先要保障的是广大这个投资人，就是说别打扰谁都不玩了，是吧？这对今天少一只明天少一只这也受不了。第二呢，就是说还要保障这个绝大多数球员的一个利益。那目前在整个 CBA 当中，毕竟说这些球员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是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诉求的。所以就是怎么针对这些个案啊，这些情况，然后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联赛后边需要做的一个课题。 其实这也是球员和俱乐部呢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哈。俱乐部呢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压力之下呢，希望能够给自己减负，避免更多的亏损。因为本来投资 CBA 的俱乐部，它就是一笔非常高的投入，它需要在自己的其他的这个本职行业当中呢去得到回报。但是现在呢，它在母公司的本职行业当中可能收益都已经下降了，那投资 CBA 俱乐部一定这个费用它会相对的压缩。即便这种情况哈，就像强如像巴塞罗那，对吧？强如像梅西，他也是最终呢，因为经营的压力，巴萨要减轻自己6亿的这种负债。梅西即便降薪50%，也依然把梅西这样的一个在俱乐部效力20多年的顶流球员，免费的等于转让了。加盟了大巴黎。那对于 CBA 联赛呢，我觉得球员们也要转变一下自己的思路。现在经济状况不好，那顶薪600万，那我签一个合同。明年经济状况好了，顶薪变成了800万，但是从合同的角度来讲，你也要认，对吧？那也许你今年签了一个600万的合同，明年经济状况更不好了，联赛的顶薪降到了300万，那你还可以执行你的这个600万合同。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面对合同，共同去承担风险的一个态度。这可能是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呢，不管是球员、经纪人，还是俱乐部和 CBA 的联盟，都要并肩作战的一个大的前提。另外，也有球迷啊，他提到就是说，周琦能不能够成为中国的 CBA 赛场当中的博斯曼啊？今天早上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博斯曼最大的特点在于哪儿呢？他在于他在欧洲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中游球员。他也不是比利时的超级的球星，他只不过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职业球员，希望在一次转会当中 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所以它代表着很多的普通球员的利益，有这种普世性。但是像刚才周贺所提到的，周琦不是这样的，周琦是在这个金字塔塔尖上的球员，他所面临到的问题，面临到的困难是绝大多数球员没有面临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倒不觉得周琦能够成为中国 CBA 联赛的一个博斯曼，因为他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属于绝对的个例。但是即便是个例哈，他也会给 CBA 联盟带来不小的影响。你比如说像曾凡博，作为这样的年轻队员，他虽然不是顶薪，但是呢，因为新秀球员的合同到期之后，为了保护原俱乐部的青训的这个培养积极性嘛，也有一个优先续约权的问题。那这个优先续约权其实和顶薪合同的优先续约权的这种限制效力是一样的，它所产生的影响就是顶薪球员和新秀合同到期时候的一些优秀球员，他们将会去挑战联盟的合同规则。那你觉得周琦这次海外的经历会不会影响未来这方面的格局？ 我还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担心，就是说他有可能会成为这么一跳板。因为其实不光是周琦啊，包括这刘传兴的时间跟青岛签的是新秀合同啊。当然刘传兴去这个澳大利亚联赛，他是等于是第一个去的，他是第一个宣布的。然后呢，当时我还跟朋友聊过，就说其实这是一好事儿，因为我们可能去不了美国，去不了这个欧洲，那去澳大利亚呢，就一方面呢能够提升，另外一方面呢能够去了解对手，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这选择是没问题啊。但是就是说他去的这个背景呢，当然刘传兴也是因为就是说这个青岛队给他开的这个 B 类合同，他可能不是非常满意，他可能当然这可能一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想去历练一下，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觉得这个合同不是特别满意，那他希望去挑战一下，希望去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我实际上有一点没研究明白啊，就是说他从澳大利亚如果回来打几年回来，那能不能跳过这个 B 类合同，就是说我直接签一个 C 类，签个更高的这个薪金的合同啊，能不能这个可能还是要再找这个 CBA 公司再核实一下。 新秀合同结束，就相当于呢原俱乐部拥有他提供 B 类合同的优先续约权。 对。 所以呢就是他可能面临的这个情况跟周琦类似，就是当你从 NBL 联赛回到 CBA 的时候呢，你依然面临着是你在 CBA 的体系里面是一个刚刚结束了新秀合同的球员。 所以这就比较尴尬了。 这个身份的认定就非常非常尴尬了。 对对对，就包括之前我了解，比如说像曾凡博啊，他在比如说海外不管打多长时间，他那比如说如果人家真的去了点燃队，后来进了 NBA， 打完之后要回 CBA 了，难道按新秀合同给他算吗？这个是不是就相对来说就不是特别人性化了，对吧？如果比如他在 NBA 打了五年，然后回来这个孩子也是正当年一个巅峰期，那回来你按新秀合同给他算，恐怕也不是特别合理，所以。就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需要去再考量一下。当然，这个优先续约权这肯定是没问题。就是青岛队在发布的这声明里边也说了，就是刘春兴还是青岛队的球员，就是还是青岛队的球员，只要他回来，他就是青岛队的。所以，就人家也是这个宣誓主权了，就是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就是对于球员来说呢，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方式？就是说我比如我不满意这个合同，那我就先去，尤其这些有水平的，就是有一定水平的球员啊，就是国家队级别或者说有这个能力的，那我先去澳洲转一圈，澳洲转一圈回来，我是不是能够跳过我之前那份不太满意的合同，直接签一个更好的，是吧？跳过 B 签个 C， 跳过甚至跳过这个 B 签个 D， 我能不能这个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如果说就是从联赛角度来说啊，就是说如果这球员真的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就是即便这原俱乐部有优先续约权，你给他个顶薪，其实也不为过。而且像刘传兴这样的球员，他在青岛，我相信啊，他一定能拿到一个顶薪，对吧？他这个水平，他一定能拿顶薪。像周琦一定能拿顶薪。那所以就是这种球员，如果他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能证明自己价值，你给顶薪不为过。但是就这个方式会不会成为很多球员一个取巧的过程？就是那我全都把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全都把这个 BC 跳过去，我就直接回来签顶薪，我就水平够我就走。那是不是能行？当然这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这球员真的是有这个 上进心啊，就说我新秀，我觉得我马上就能签顶薪，我出去打两年打三年，我证明自己价值，我不管在这个比如说 NBL 赛场上，甚至我进 NBA 了，甚至我在这国家队世界篮球的舞台上，我都展现出自己价值了，我缩短了我到这个从 A 到 D 的这个过程，行不行？应该 AB 可能最后签 D， 那我缩短这个过程，我这整个三年我就直接拿到 D， 行不行？你要真有这个价值，我觉得就是俱乐部给你这钱也没关系，对吧？你说你回来我就场均20+10，我统治赛场，我当球队领袖，那没问题，我给你这个 D。但是说如果你达不到这个要求，你出去转一圈，你回来你还乖乖的该签 B 签 B， 对吧？如果说真能打上球，你有这水平，你出去锻炼锻炼，去深造一下，镀个金回来这没问题。因为现在联赛里边有一个趋势，我不知道王毅发现没发现，就是当你这个联赛就是相对比较封闭的时候，就比如现在，那很有可能最后就形成一个铁饭碗，竞争环境变差了。就是可能有极少部分球员有这个上升的一个诉求，我要变得更好。但可能更多的球员就觉得就是混日子了，大家反正我练不练也都是这样，对吧？你肉眼可见很多球员的水平，就在他年纪不是特别大，可能30、31或者说28、29的这么一个27、28的情况下，他的水平已经不增长了，就没有任何提升了，就甚至你能明显感觉到他水平在下滑。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你的球员30岁这水平就已经开始下滑，走下坡路了，那你这个联赛就是整个说明你这个竞争环境和这个上升通道都是有问题的。你看詹姆斯是吧，36岁，他32、33岁的时候大家就在说他走下坡路，人36岁照样还在联盟里边能够呼风唤雨，杜兰特受了大伤之后照样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库里去年打出了可能生涯最好的一季，然后很多数据直逼乔丹，就是当时多少32岁这个年纪，然后这个场均是将近32分的一个得分，就是你看人家那球员，就是再看咱们球员，在32岁还能有一个上升，有一个水平小提升的球员，这真的很少，所以就现在国内有这种，大家开始就是这个有点咱们说不好听的混吃等死，有点是吧，缺少了这种上进心。我觉得其实如果说能够有更多的球员说我希望去追求一更好的一个平台，说去努力一下，然后去提升自己的水平，去反哺国家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好现象，其实倒没有必要说特别的担心，而且我始终认为这不会成为一个大面积的现象，就可能就是个别球员，其实多出去交流的都不是坏事。对， 就不要抵触留洋的这件事情，还是要能够更多的去走出去哈。当然同时呢，周琦呢到 NBL 效力的这件事情呢，也算是给周琦事件一个比较好的缓冲期。更重要的是呢，看看中国篮球的管理层能不能够通过这一段缓冲期的时候，更好的完善自己的体系，既保证俱乐部的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呢也要保障优秀球员的个人利益，这才是中国篮球在未来发展当中呢最需要做到的啊。那非常感谢周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男足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在今天的降水之后，夜间开始天空将会转晴，明天会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白天气温浮动不大，山区依然会有雷阵雨出没。由于前期降水频繁，依然要注意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生区域。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两级左右，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29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偏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欢迎在一段广告过后回到正在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毅。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周琦的事件，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和足球媒体人孙雷一起再来回顾一下中日之战，来聊一聊咱们的中国男足。孙雷你好。 王毅你好。 我们也好久没有在这个夜话节目当中来聊天了啊，也是好久没有在夜话节目当中聊这个对雷说了，是吧？ 哎，主要是对雷说这节目也好久不做了 啊， 好多人也问，就是主要是因为嘴懒手懒，然后就先放在那儿了。 那关于国足呢，咱也就别对雷说了，咱听听雷说。听雷说 得嘞 啊，因为国足这两场比赛呢，其实咱们球迷朋友也都是非常非常关注的，特别是对日本的这场球，0-1失利。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两个观点，因为当时0-3输给澳大利亚呀，我觉得当时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伙那个情绪啊、观点呀、都是非常统一的，就是你是一场完败，对吧？你在比赛当中没有表现出来任何的一些让大家觉得能够有亮点的这些东西，但是打日本就不一样了。打日本呢，就会分成两派，一派就会觉得就是我们在场面上确实是非常的狼狈。然后在场面当中基本上是37开甚至28开的控球率，我们全场比赛又一次是出现了没有能够射正球门的这个状况，对吧？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球迷就说，不管怎么样，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啊，大家一回想这场比赛，哦，当时中国男足输给了如日中天的日本队1球，0-1。我们反正不会那时候再去想当时控球率20%对80%，我们就记住一个0-1，就只输了1球，认为结果还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有一部分球迷会认为，最后这30分钟球，当我们的四规划上场之后，哈，这个场面发生了一些改变，让大家看到了那么一丝丝的希望。我不知道，就是单就从日本队的这一场比赛，从你的观点来看，这场比赛呢，你是看重这个所谓的过程，还是0-1这个结果能接受？ 其实这个结果对我来说也没什么能不能接受，因为相比于现在两支球队的实力来说，我们确实落后于对方。这个是没办法的。而且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认为说到底是0-1比较不丢人，还是0-4比较不丢人。输了都丢人。但是 反正最后大家记住的就是这场比赛你没拿分， 对 吧？对，就是你输了之后，相当于你没有分，你无效。你从这个事实结果上来说呢，首先，没有不会给自己的出现带来任何的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稍微的再理性一点，不用在每一场比赛之后都觉得他是不是丢人的时候，或者不仅仅以比分来判定的是不是丢人的时候，也许会变得好一点。况且呢，打日本这场比赛，我觉得从教练团队李铁这边来说，他也做了一些调整，从第一场比赛的这个四后卫改成了五后卫， 嗯， 五三二的这个阵型呢，先立足于防守，然后适时的去做一些高压，在一些个别的场景，比如说前场的边线球或者前场的定位球的时候，他可以选择把三条线都压上去，去参与前场的防守。 但是这个适时的高压， 适 时在这90分钟当中适时的次数比较少，这可能是大家觉得 很少， 哎，不太满意的。 对，但是说实话，因为你看到下半场的时候，到我们丢球的那一下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哎，可以稍微压上了，有连续的球权转换的机会。对，前锋线压上去了，中场压上去了，但是三条线的距离拉长的时候，对方的反击就来了。你一旦给对手空间的时候，日本队的快速的反击，或者即使你在阵地防守的时候的小范围的传接配合的速率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一点是没办法，所以我们实际上无论打日本也好，打澳大利亚也好，仔细想想的话，打世界杯的正赛也就是这个水平的对手了。对吧？ 对， 在这样的实力差别的情况下呢，我们其实能争取的就是可能在90分钟当中的5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两次甚至一次机会。如果能是利用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杀死对手的话，这叫爆冷。 对， 我们其实赌的也就是这一下。 另外就是刚才你所提到就是首发的这个五后卫哈，其实我也特别想就刚才想和你打断你一下，就是这个五后卫，这也是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很多球迷聊的一个话题，对吧？说面对澳大利亚队那样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球队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种高压的进攻的态势，甚至在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有总结说总结那场比赛失利的其中一个这个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轻敌了啊！我们认为这支澳大利亚队临时拼凑，他的实力和以往的澳大利亚队有着非常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们想上来之后抢一个开局，用攻势足球来压制住对手，甚至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呢要抢得胜利。但是第二场比赛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因为日本队是在首战输给了阿曼，日本队这支球队在上一届12强赛当中，他也是第一场比赛输球，就总得感觉啊，他进入状态会稍微有点慢。就这个时候呢，反而咱们选择了一种相对比较保守的人员使用方式，一个五后卫的方式，甚至是大家开玩笑都说的是802，对吧？前面就留了埃克森和吴磊，后边呢5个后卫，3个后腰，一个纯防守的方式。用球迷的话说你这个阵容一排出来之后，就表明教练组怂了呀。面对日本应该到中场去进行绞杀呀，你应该是用这个四后卫在中场配上一个防守型的后腰，来把这个日本的中场原本就身体对抗能力不是很强的，像什么远藤航啊、柴崎岳呀，你得跟他们去对抗啊，你得像杠这个澳大利亚人一样去扛他们呀。表现出来的这个态度觉得不满意，你怎么来评价这五后卫真的就是怂了吗？就是说这场比赛一上来我就是要死守，这个整体的战略你怎么来看？ 咱们都知道这个足球这个圈子呢，我们民间科学家非常多， 对， 民间教练也非常多。通常呢，大家都是在赛后的时候，就尤其是结果比较差的时候，觉得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 就是打开电脑的话，打开电脑可以把这个足球游戏的这个游戏叫什么？ 对 ，SL 大法，对吧？我换一个阵容，重新再来一遍，我试试这个阵容行不行？哎，这个阵容不错。 但实际我觉得可能在球场上很多的情况不太一样。比如我这个比赛完了之后发微博，我说其实532的这个阵型吧，一呢是要限制对手在高位进攻的时候的空间，二呢是要尽可能的限制对方在禁区的两侧起传中。这两件事情其实做到本身就已经不容易了。我说百打八这个事情就3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让难度很大，你容不得丝毫的走神，容不得丝毫的 大意，你必须得保持高强度的运动，身体的运动和大脑的运转。有朋友就后来就说那为什么不做得更彻底一点，为什么不用541呢？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咱现在留了两个前锋，虽然实际上是11个人都参与深度防守，但是你留两个前锋呢，它意味着你可以每个前锋都跟对方的中卫做1对1的可能性，它留了50%的可能性。但是你只有一个前锋的时候，这意味着两个中卫去防你一个前锋的反击，你怎么可能过得去？在局部1打2是不完全不可能的，你几乎成功率为零。所以这是对于教练来说，他每一个用人他都会去考虑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所想的第一场比赛我们打澳大利亚，我们是不是应该扎紧篱笆，第二场打日本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对手跟对方绞杀，其实这还真是不太一样。你试想一下，这个日本队的局部的传切的速率我们都看到了，你对抗你可能连人的人家的人你都摸不着， 对， 人家已经出球了， 你 想需要对抗 是吧，你搅不到一块的时候人家球就出去了。 对，所以很多的设想呢我觉得都很好，但是实际上对于当时的那个情况是不是能吻合真的不一定。说回来还是我们在硬实力上跟对方的差距非常大，其实你说单纯的一场比赛输了比赛大家心里都懊恼都不舒服，但是呢更重要的我觉得像吴磊他发的微博，回到西班牙人去训练，跟他一块儿从机场出发的日本几乎整队的球员他拍了张照片，觉得挺落寞的。有兴趣大家也现在查起来很方便，可以看看日本到底有多少球员在欧洲各种级别的联赛在踢球。但是相应的在这些年当中呢，我们因为国内的联赛这个价格上来了，有很多的人不仅选择留在国内的联赛踢球，还有很多本来已经去留洋的球员选择回到国内的联赛去踢球。 比如韦世豪 是吧，在这个脱口秀当中说的很直白， 很直白， 哎， 对，就是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这没有你，但是你不能指责他们，我觉得这个确实不是说要责怪他们，而是 因为咱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工作，你也是希望拿到一份高薪，才会不断的有这种所谓的跳槽嘛，对吧？ 对呀，对呀，而且他这个高薪，他不是给你涨个2倍3倍这么简单，他是在你欧洲绝对拿不到的那个钱，谁不心动的？ 对， 这是在过去我们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但它导致到最后就是我们缺少很多在高水平联赛当中踢球的球员。它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就像有好多人也在说日本球员防守当中的小动作，他是怎么练成的，是因为他要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活下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野外生存，他不是我们在一个舒适的环境里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资源，可以躺着去想办法，他必须去争取每一点点的可能性。他锻炼到的内容可不是足球场上的那一些技能而已，很复杂很复杂。到最后他们学到的都是在足球场上如何能活下去，能够战胜对手，获得出场机会，战胜队友，很复杂很复杂。当你凑齐了这么一队有着生存经验的人过来踢比赛，你会发现森保一其实在不在场边好像作用不是那么大。场上的这些人他们知道怎么去完成比赛。 所以这也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所体现出来的球员阅读比赛能力的一种水平吧。因为他平时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节奏里面进行比赛的。他对抗的球员，咱们说跟日本要上身体，你跟他绞杀，这些日本在海外效力的这些球员，他们在平时的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面对的身体对抗，他的对立面比咱们国足的中场这些人的对立面要强很多，身体更加的强壮，节奏更快。所以他一旦能适应了那个联赛的节奏的时候，咱们想绞杀那不是你想绞杀就能够做得到的，你想贴上去就能够贴得住的。你可能贴着的时候，对吧，我们也能看到像蒋光太几次在和对方的这个前锋身体对抗当中，哪怕你去扛大破永野，你只要贴上他，确实他身体不如你， 但问题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不会给你很多让你主动能贴住他的机会，这就是他阅读比赛的一个能力。这是两支球队在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绝对上的实力的差距，这个我们不得不在通过比赛的过程当中去感受。而且这个感受必须真的是从球员的角度，你得上场跟他踢过，你得真正的接触过他那个节奏，他那个小范围处理球摘开一个混乱局面时候的那种轻巧的动作，你踢两次之后发现，哦，原来还能这样，对方呢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这是超出平时咱们训练当中的处理方式的一个，你得见过，你得真的是吃过见过。对于咱们球迷来讲，我觉得也是这样，你得看这个比赛，对吧？现在网络上很多的评论是因为他最后就看一个比分，就看一个数据，就看几个集锦，特别多的球迷这样， 零射正啊， 对。然后呢，一看这个集锦，对方的几个动作，因为咱们现在剪集锦的时候啊，也经常就是剪那个射门，对吧？他不会剪在比赛过程当中局部由繁到简、由简到繁的这种变化的时候的一些小细节。这个东西其实才是真正决定足球比赛发展当中整体的一种态势的核心所在。最后射门那一下啊，那是最后前面所有都弄完了，对吧？这一盘菜盛上来，你下筷子那一下，那关键前面的厨子备菜、炒菜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这咱都没看着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咱们不管说球迷也好，咱们媒体也好，对于比赛的解读是不是需要更加的全面一些，更加冷静一点。 你记得王毅，我记得原来那个联赛当中哪年想不起来了，但有一个郑智跟胡尔克对抗的一个镜头，郑智把胡尔克撞倒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你像那一下，你说郑智的力量比胡尔克强吗？没有，不可能。 对， 但是足球恰恰就不是比卧推、比深蹲，不是比绝对的力量，而是在某一瞬间当中对于力量的使用。 对， 所以你看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久保建英跟吴曦有几次对杠，一点都不落下风。 对， 就是咱们说便宜话简单，哎呦，小个儿，小身板，这能踢球吗？ 对，你扛他就完了吗？你就撞他，对吧？但 是 你身体姿态不同的时候，你的发力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人家能找到那个结合点，就会让你踢起来很别扭。其实刚才你提到久保建英和吴曦的对抗，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场上还有一个这个埃克森，对吧？和对方中后卫。吉田麻 野 上来之后呢，他先撞埃克森一下，埃克森呢一下重心一没了之后，埃克森想发力再扛回来之后，吉田麻野啪就倒地了。你说那一下他能真的就像埃克森就是稍微一转身就把吉田麻野撞倒吗？一定是没有。但是他就这种小动作，我扛你一下之后，让你做出一个比较夸张的反击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正好裁判看见你的，就啪吹一个进攻犯规，然后吉田麻野站起来一点事没有。你要在一对一对抗的时候，你再看埃克森，你想把吉田麻也撞开，他要想跟你玩命杠的时候，还真不一定能够杠得动。所以就这些防守的小技巧，发力的时候这种节奏，这个是我们现在球员需要不断的通过走出去，不断的需要通过高水平的这些比赛和训练来去慢慢提升和感受的啊。其实这个延续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呢打完这两场比赛，这两场球输了毫无疑问，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面对日本，面对澳大利亚，输球太正常了。那别说输一个0-3，输一个0-1，咱就输一个0-3，输一个0-4，对吧？这个结果其实也没什么。你原本就是和这两支球队存在着比较大的实力的差距。那关键就是后面和你实力相对比较接近，甚至在分档上排在咱们后面的两支球队阿曼和越南的比赛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从这两场比赛的节奏、比赛感觉，甚至战术战略安排上呢，总结出一些东西来在那两场比赛里面去体现。可能在西亚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需要中国男足是不是要约一些热身赛啊？既然是不回来嘛，在阿联酋、在沙加，可能约热身对手呢会比在国内要容易一些，约一些热身赛，找一找比赛的感觉，然后从而在10月7号面对越南那场比赛里面呢，相应的做出一点点的调整。你怎么来看呢？就是下面要打越南的这场球，这一个月的时间漂泊在海外，大家呢可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又一直 毫无疑问，我觉得要承受着来自于网络、来自于外界的各种舆论的压力， 对， 对吧？怎么去调整心态去备战，然后面对一场必须要拿下或者说必须要拿分的比赛？ 其实你要说起来之后，我第一时间我会想到原来吴磊， 嗯， 就是吴磊在踢西乙的时候也挨骂， 对， 对吧？ 各种这个负面的情绪就扑面而来啊， 对。更何况呢，现在我们的球员这是大家一块儿留在海外，然后你说跟亲人的距离也很远，跟国内的距离也很远，也不得自由，他也不是在那儿随便玩玩，也没什么可玩的，啥家有什么可玩的， 对，应该不会让他们随便出去，就是这个防疫的政策不可能让他们冒着这样 的 风险，对， 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也很希望能跟越南的比赛能打好，能有一个好的成绩，能有好的场面，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越南最近几年的实力的进步也很大，尤其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比赛真的不好说会发生什么。所以就是也不是说打预防针，但我会真的挺想让就是让大家给他们一点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大家也都是人类，对吧？就是虽然干这行不太招人待见，但是也哎呀，反正确实也不太容易。我们也都是盼着有好结果，他们也一样，没在这点上没有任何的区别。至于说到比赛备战的这个阶段呢，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对于球队来说，其实想约比赛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第一呢，不是在国家队比赛日期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留在那儿，但是对于其他的球员来说他都回到各自的联赛的进程当中。然后呢，如果在当地约一些其他的比赛，其实强度也不一定够。之前打这个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其实暴露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打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高压的比赛经验真的太少了，尤其大家又不在欧洲踢球的情况下，所以现在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只能是内部对抗。李铁这个团队呢，对于球员的训练的指标是很重视的，包括球队当中有这国内顶级的体能训练师薛申，我觉得对于球员的身体把控，尤其是能够通过一个月时间来调整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点上还是能放心。但是对于比赛的状态来说，可能这是最难的一点了吧。 当然这次十二强赛呢，我觉得大家摆正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打十二强赛了。从2002年韩日世界杯回来之后，上一次的十二强赛呢是在2018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 是吧？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能够连续多年的持续保持在十二强赛的一个水平，那个时候我们再去期待想在十二强赛当中去做出怎么样的表现。就是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进入十二强赛，就凭什么我们进入第一次、第二次之后马上就能够登到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因为全世界这么多支足球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不是也就那三十几支吗？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呢，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发展你的这个足球，而且呢去转变一些理念哈。比如说我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因为我知道孙雷呢对于日本足球也是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的，这篇文章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他写到了一支比利时的俱乐部叫圣图尔登，这个俱乐部呢据说是一个日资俱乐部，你包括像远藤航 对吧，像连田大地，他们都是先登陆到了这个比利时联赛当中的这家小球会，然后呢通过在这个小球会训练比赛接触了欧洲的足球的节奏，然后呢再继而到了其他的联赛，比如连田大地去了法兰克福，对吧？远藤航去了斯图加特，甚至当了斯图加特的队长。另外呢，好像现在在圣图尔登俱乐部呢，也有着非常多的日本的球员，比如说像什么伊藤达哉呀、松原厚啊等等，就是他们呢会去选择到欧洲的一家二级联赛的中游，甚至是中下游的俱乐部，开启自己的旅游之旅。后来呢采访了当时这个圣图尔登俱乐部的前任的一个好像技术总监，我看了一篇文章，这个技术总监就说我也很诧异为什么 没有中国的球员来到我们的这个联赛，来到比利时的联赛当中去更多的去磨练。最后他给出的一个结论说，也许吧，也许他们看不上我们这个联赛，看不上我们这家小球会。所以这句话让我感触非常深，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球员在面对留洋的这个选择的时候，往往目光很高。其实包括我们的球迷媒体也是一样，就是你要出去您就奔着五大联赛，要么你就别瞎折腾。其实能不能够学一学像日本球员这样踏踏实实的到欧洲的二级联赛、二级俱乐部先去磨练，你在那儿能站稳脚跟，对吧？就像今天早晨我记得雄鸡节目当中有一位球迷说的，咱要有那么十五六个，都别说五大联赛，咱要有十五六个在欧洲二级别联赛能够踢上主力的球员，大家对于这一次十二强赛的出现都会信心倍增。就是这种状况呢，确实是非常难以出现的。咱们的球员好像不太愿意到欧洲这种二级别联赛去进行学习深造，甚至是不是都真的不认为到那儿算是深造。 因为我一直觉得国内的联赛呢，它基本是一个闭环的市场。就是因为也是加上过去这十年的所谓的金元时代带来的影响，国内球员的身价很高，工资也很高。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大家对于你降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打拼，放弃舒适生活的这件事情，恐惧感就会很强。而且确实即使有个别的球员想去，也没有人能够给他们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经验，尤其是成功的经验。比如说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不是没有球员出去过，你看像张稀哲，像张成栋，无一不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的然后回来了。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去的这个联赛的级别还是偏高了。 对，但是你想就是在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似乎都不太支持去留洋的这个事情。那么你去到一个小的联赛，你就会在瞬间的视野当中消失。 对。 对吧，你不会有太多的人去表去报道他，去告诉大家他现在的状况了。他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去发展的。而对于日本来说呢，首先它是有足够的球员的基数，它造成了在国内的竞争力本来就需要你有很强的竞争力你才能打上比赛。那么自然呢，它就把自己的市场打开，它跟国际足坛它就融为一体。我们能看到它不光是有很多的球员在欧洲留洋，它还有很多的球员在亚洲其他的地方去踢球，去南美踢球， 对， 去北美踢球，它是跟世界的足球市场连接在一起的情况。然后呢，这个过程就是有人去了，也有很多的人失败了回来了，但因为这个数目太过庞大，即使日本人网民想骂也骂不过来。 对对对， 你骂谁，这个数字太多了，有人成功了，有人失败了。再继续去延展下去呢，你看比如说有的人带着好的经验回来了，哎，我之前我去过哪儿，我待了无论是几个月一年两年，那么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比如说长谷不成，长谷不成之前在德国留洋的时候，他就在哪儿吃饭啊，那概念还不是很清晰，找了一家餐厅，固定的在那儿吃饭，后来说专门有一个长谷部的菜单，后来大家也能点，就变成了这么一个状况。 就是你日本球员去那儿，你就照着这个菜单就行了。 哎，对，你就照着菜单来了，保证健康，也保证基本和日本人的口味，它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然后呢，比如说到现在最近的一次，古桥亨吾去到凯尔特人，之前他是想去西甲的，而且他是为了这个去西甲的目标，自己也在学西班牙语，所以可想而知，他去凯尔特人这只不过是他个人计划当中的一个。正是因为他身前有很多日本球员的前辈给他去打了基础，他才能有自信，也有胆量去完成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步一步它是连着的。 确实呢，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也是一个大家对于这项运动，甚至是对于自己生活和事业的一个重新认识和梳理的过程。其实以前我们看到，像杨晨加盟了法兰克福之后所带来的有一个比较短暂的留洋潮。其实杨晨在德国也给很多到德甲联赛或者德乙联赛的一些球员提供了借鉴。在那段时间，我们有非常多的球员就走出了国门，到了欧洲的联赛当中。这一段时间呢，是中国足球的黄金期。但是随后呢，出现了一段时间中断之后，现在再出去的球员又将面临着一次全新的考验。他等于是还要到一个重新的环境当中，是吧？去开拓新大陆。因为现在的欧洲的环境和当时杨晨他们那个时代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中国足球的整体的发展呢，是中间出现了一个断层期的。那现在我们面对的国家队在世预赛当中的成绩，也恰恰是在那一段时间断层期当中所产生的一个长尾效应。那我们必须就要接受目前这样一个现实吧。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可能大家呢会渐渐的把这两场的失利忘去，也期待着在11期间10月7号对越南的这场比赛，中国男足能够有好的表现。十月份的两场球，面对越南，面对沙特，我们一起再关注。非常感谢孙雷为我们所带来的分享，谢谢孙雷， 谢谢王毅，大家再见。 好的，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为您所带来的体坛夜话节目，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收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随后的节目。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张飞在这边叫人家给围住了，刘备刘皇叔在那边也让人家给困住了。